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ff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耐不耐呢都睇到一啲嘅报道啊，就讲话而家即係好多嘅年轻人啊，咁都好有创意啊，咁就係创业啦，又话哇唔知一个月就赚十万啊，咁讲到好似啲钱好易赚咁啦。咁而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咩呢，佢哋去经营嗰一个嘅生意呢，同即係大家传统既定有嘅係几唔同下嘅。咁例如啱啱最近都睇到一篇报道啦，咁都即係我諗有两三个星期㗎啦。咁佢就係讲呢话即係有一个嘅九十后嘅年轻人啊，喺尖沙咀嘅一个广场地下嗰度咧，咁就开咗一间咖啡店，咁就称之为一个叫废青基地。咁而呢一个基地咧，有趣嘅地方就系咩咧？即系佢请一班即系年轻人翻嚟啦。咁而呢一班年轻人咧，即系佢哋可能在于其他人嘅眼里去睇啊，或者佢哋系废青啊，可能系啊。咁点解咧？因为可能对于佢哋嚟讲啊，又唔系话即系要即系攻读一个嘅咩嘅学位啊，又唔系话一定要即系有某类嘅专业资格啊，咁反而好似喺呢一个 cafe 度打工，即系 meanwhile 一路打工嘅时候一路继续去寻梦咁先算啦。咁而佢呢一间cafe 嘅经营方针最有趣嘅地方就系咩咧？佢系用一个所谓即系大家称之为冇网管嘅经营方针 ，freestyle 嘅， 好 freestyle 嘅。点解咧？即系话如果有嘢做嘅时候咧，佢就要求啲员工咧就系你专心去做好工作上面嘅嘢，咁但系当假设间 cafe 冇客嘅时候，你又可以即系随意做你自己嘅嘢啊！你休息啊，休息啊！你打机啊，打机啊！即系嗱，你冇嘢做嘅时候，佢唔强迫你一定要做你要做嘅嘢。但系当你真系要工作嘅时候，哪怕你系serve 客又好啊，或者系清洁又好啊，咁就专心做好嗰件事啦。 哇，好正啊！我都想去做嗰份工啊，好他条啊，听落去。 咁但系即系喺嗰间 cafe 打工一啲嘅后生朋友又有讲嘅，即系话咁样嘅即系一个经营方针。对他们来讲都好，因为他们更加是投入去做好那件事，即是总好过你即是有些公司啊，他很多那些员工可能是扮嘢嘅啫，即是表面上是做嘢俾老细睇，但实际上面他的心是不是真的做紧那些嘢呢，那就不得而知啦。咁即是从中你又见到咩呢，就是今时今日即是个世界真的变紧，同可能以往相比的话，即是哪怕打你一间公司又好啊，又或者再推前少少，即是小嘅时候，我哋好多时候都谂啊，可能作文嘅时候都试过啊，写咗啲咩我的志愿啊，跟住就会谂就系话啊，第时咧，我希望自己嘅将来系点咧？咁我而家首先要做好一件事系咩咧？努力读书 系啦， 系啦，即系咧啊，小学咧就系一间好嘅中学。咁中学呢完咗之后呢就有一间唔错嘅大学。咁唔错嘅大学呢攞到个学位之后睇下仲需唔需要再读上去。有啲朋友呢，我身边有啲同学啊，係读到上 PhD 呢。 哦，博士啦。 係啦，博士都读完啦。 啊係啊。 咁都依然系呢唔愿出嚟社会做事。 再读到个学位 呢。再諗住呢精益求精啊，继续向住唔知边一个方向发展咁样嘅。即系呢一个叫学海无涯㗎嘛。咁但系而家你反而呢见到有多年轻嘅朋友呢，佢觉得书读咁多嚟做咩啊，系嘛？即系尤其是有好多嘢你喺书本上面学到嘅，喺生活上面你用到咩？即系变咗佢哋有呢一套嘅睇法啦嘛。咁即系有时候反而咧，尤其是我自己系添啦，因为我做家长啊嘛。第时我谂我仔都可能会问我噶啦， 爸爸 系啦，即系其实点解读书啊？读书系为咩啊？我可唔可以唔读啊？咁嗱，即系作为依家嘅父母都要谂呢一样嘢，点样样去应对？究竟书系真系需要定唔需要？ 系啊，尤其是而家好多，例如 如 Facebook 嘅創辦人朱克伯格啦，再早啲嘅，例如喬布斯 Steve Jobs 啊，首富蓋茨啊，呢一啲個個都冇讀完大學就可以即刻有一個有身家、有名譽、有地位、有埋權力，可以即係操控呢個世界添嘅時候，嚇、啊！原來讀書即係攞嗰張沙紙真係冇用。好似我細個嘅時候，成日聽到一句説話，我諗你都會聽過：細個唔讀書，跟住咩啊？大个做运输啊！咁当然啦，呢句说话去到而家呢个年代就已经唔系好 work 啦，因为其实做运输而家都吓、啊、都可以做到成行成市啦，成个香港都可能有唔少真系靠呢个行业撑起，甚至而家唔系讲运输业啊，物流业系啊，呢一个行业咧，其实真系造福咗好多唔同嘅市民，亦都令到大家生活变得好便利啊！咁所以即系好似你头先所讲啦，面对假设小朋友同你讲，我唔要读书。点解啊？读书都冇用嘅，大哥都唔系做呢行嘅咧。 同埋嗰啲即系有啲咧，即系专系中意同阿爸阿妈唱反调嗰啲，好似你头先讲啊。 Steve Jobs 都唔系大学毕业咧， 系啦，好多成功人士都唔系大学毕业噶。跟住你真系咪问到口哑哑？咁如果你同佢讲话，你系 Steve Jobs 咩？你鬼唔望佢系咩？系咪先？你都不知几恨佢想系添啦，系咪？咁但系有时候就即系当你翻去一个问题，就其实读书有冇咁嘅需要啦？你又好难话冇。咁嘅需要啊，系咪先？因为你都要翻个根本嘅问题，究竟读书系为啲乜嘢嘢啦？咁我同阿 Winnie 都系大学毕业啊，系咪？咁某程度嚟讲，都叫有嗰张沙纸啊。嗱，而家问翻 Winnie 先啦，你谂翻转头，你觉得呢一张沙纸算唔算系白攞？系咪觉得真系啊？而家谂翻唔需要。如果早啲投入社会嘅话，可能你已经系一个百万富，可能你已经系一个亿万富翁，而家一个某上市集团嘅主席咁样咧。 女首富，香港女首富添啊！我觉得未必。我即系咁，虽然我觉得攞咗沙纸都未必可以做到香港女首富，但系冇攞嗰张沙纸咧，更加未必可以做到女首富。首先系因为读书其实系有得到一啲嘢，当然就系嗰张沙纸啦，同埋一啲知识啦，同埋你系。学到点样去用一个主流嘅方式咧，去融入呢个社会，我觉得其中一点就系，即系例如你点样去成功咁应付到而家嘅一啲考试制度啦，又或者知道一啲读书嘅方法啦。咁当然你而家大个咗，你出到嚟社会嗰啲读书方法，即系可以俾翻晒你嘅先生啦。咁但系呢一啲即系可能喺学校入面嗰个学习嘅方法啊，可能唔多唔少，总会有啲用，即系例如加减乘除咁先算啦。咁虽然而家揿个掣，即系揿啲计数机，好简单就可以用到啊！咁但系呢一啲方法或者系佢所教嘅你一啲思考啊，或者逻辑模式，假设啦，中史科咁先算啦。咁虽然真系讲咩夏商周秦汉啊，嗰啲君主兴起又灭亡又成咁样，咁虽然呢一啲咁多年前嘅嘢就唔关我事啦，咁但系其实你系由入面可能一啲君主嘅一啲处事方法，哦，原来我咁样做会有啲唔好嘅效果，亦都会有啲好嘅效果，咁呢一啲即系旧人所做嘅嘢系可以作为一个学习或者前居可鉴，其实未必对你真系日常生活入面可以用到嘅，咁但系佢可能喺你一个思考嘅模式啊，又或者一啲逻辑上啊，点都会有啲用处嘅，我觉得。 如果你问我即系从应用层面去睇嘅话咧，喺即系读书阶段嘅时候，我发现啊，我自己学到好多嘢咧，的确啊，即系今时今日你好少攞到出嚟用。 有几多成咧？我哋不如数据一下先。 哇！嗱，我哋数下以前读书有咩啊？ 工作同埋读书咁样。 嗱，以前即系嗰啲咩啊？中英数，跟住仲有咩啊？ free cam by free cam by 地理经济。通识啊，当时我哋仲未有通识呢一科，系家政啦咁。 系家政，你有几可以入厨房煮嘢食啊？同埋你嗰件 家政科啲， 系啦，嗰 阵 时候你话你织嗰件冷衫啊，你有几可攞翻嗰支针出嚟再织过啊？即系假设你有学过啊，我都怀疑今时今日有冇女仔仲喺度织冷衫？我谂有都 有， 但系好少，即系嗱，绝对系一件少嘅事情。咁你问我，我当年我木工啊，系咪？即系入去个 DT 房嗰度啊，跟住攞嗰啲唔知。坐啊，嗰啲 跑木跑， 木跑啊，喺度跑。我记得嗰时候仲要即系 form one 定系唔知小学嘅时候整嗰只木船。今时今日嗰个木跑有几多年冇攞过嗱，唔系唔识用啊，但系你喺日常生活入边你好少用到，同埋因为香港都系一个比较系商业社会啊嘛，即系你而家呢一啲手工业嘅行业嗱有嘅，即系我身边有啲朋友 Winnie 都识啦，即系真系做紧一啲手作人啊嘛， 皮革达人啊， 咁但系嗰啲真系少数咯，真系。 佢有兴趣，咁佢自然会去向嗰个方向发展，去嗰个方向钻研。但系而呢一样嘢，这个兴趣本身未必是由你读书的阶段是即是孕育而成的嘛，是不是先。那所以我觉得呢，即是你说在读书阶段里面呢，课本啊知识上面层面学到的东西，今时今日你未必会真的很多时候应用到出来， free camp 那些更加不用说。是不是先。即是那些 elements 你背了之后，你今时今日你不记得了多少个啊，是不是 先。H2O 咯，因为张国荣有唱。 H2O, 是。 那他们不要理了。那即是很多东西真的放低了。不过即是你问翻我嘅话，读书我觉得最重要嘅就系开阔你嘅视野， 嗯， 即系起码你会知道究竟你想系点样样嘅。理论上啊，如果当你真系认真去留意翻嘅话，即系尤其是我记得我去外国读书嗰几年，即系呢个嗱唔关你系唔系去外国事，但系点解我去外国读书嗰几年我特别开阔视野咧？系因为我集中到啊，即系当我咧完全系集中咗嗰个学习嘅环境之后咧，我开始会发觉啦，究竟我想做啲乜嘢先？ 嗯， 咁而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喺学习嘅环境，即系可能其中一个地方就系学校啦，佢系能够提供到俾你嘅。起码你要知道，咦，究竟我第时系想做啲咩？就算嗰下我未揾到都好，起码会问自己咯。咁从而咧，你就会开始去探索啦。啊，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讲下喺读书嘅时候点样寻找方向，同埋读书呢样嘢究竟紧唔紧要？ 转头翻嚟继续。乌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学习呢样嘢，我觉得好得意啊！嗱，即系我哋谂翻咧，喺读书嘅阶段咧，我哋学好多嘢。 系。 咁但系咧，某程度喺学校学嘅嘢咧，嗱，我自己嘅经验咧。好多呢是被逼学的，即是不是我自愿自发性想去探索发掘的东西。 即是你讲那些学术科目那些 尤其 是那 些。即是很多东西都是被灌下去的嘛。即是不是说啊，我忽然之间对 Spanish 很有兴趣，于是乎我就学西班牙文，不是的嘛。咁但是在外国是会这样的。即是例如他有些自己选修的科目，你有兴趣你就去选读咯。咁而亦都在我在外国读书的时候呢，咁我发现呢，我对音乐呢是某程度嚟讲有某方面嘅兴趣，例如话我原来我对吉他对弦乐啊好有兴趣嘅。嗱、 啊、 而呢一样嘢咧系得意嘅地方系，当你对嗰样有兴趣嘅话咧，就算冇人教你，你都可以去学到嘅。 哇，真系等开窍嘅啫。咁如果假设你小朋友即系可能喺15岁读中三啦，即系似乎都应该要开始准备一下啲考试嘅时候，就同你讲。爹哋，我唔想再读书啦，我觉得实在太嘥时间，我搵到我人生方向啦，就 是、 做电竞选手，我要打机打到30岁，咁但系佢嗰真系15岁，咁叫佢哇打机打到30岁，咁呢个时候佢已经有好明确嘅方向，咁你俾唔俾佢做咧？ 嗱，咁呢一样嘢咧，因为我之前真系已经谂过，尤其是我首先想讲啊，喺未讲呢个 case 之前咧，我觉得首先应该要讲嘅就系咩咧？喺今时今日咧，我真系觉得个世界系唔同嘅， 系， 尤其是而家嘅年轻人。人啊，同即系可能我哋嗰代啦，已经系好唔同啦。 嗯、 即系你见到佢哋可能咧，例如读书嘅时候，跟住一毕咗业之后咧，首先做啲咩咧？唔系继续升学，唔系搵嘢做，先去个 working holiday 先啦，咁嗰啲咧。咁跟住去完一次之后翻嚟咧，啊，即系做可能半年嘢，跟住之后咧又再出去，又嚟一镬咁样样。喂，嗱，咁你话咧，佢哋呢一啲嘅 experience 系咪冇用咧？又未必冇用嘅喎，嗱，但係又真係咁樣講，你話即係如果傳統一啲，可能尤其是機構啊、公司啊，佢睇就係話，咦，你有冇考過啲乜嘢乜嘢公開試啊？你有冇某方面某方面嘅資格啊？你有冇某一張嘅 certificate 啊？咁樣，咁呢啲你冇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嗰啲嘅 experience 啊，某程度嚟講都係難得嘅，或者有啲公司因為你嗰啲 experience 咧，其實可能會幫到喺自己公司入邊嗰個營運，多於就係話我純粹分數高嘅啫。咁我見到嗱，唔單止係依家呢一個 generation 嘅人係咁啦，甚至乎喺而家呢個 generation 咧，好多嘅公司咧，佢哋招聘人才咧，已經都唔係淨係單單去睇你嗰個嘅 CV， 就係。 有几多嘅即系公开试啊，有几粒星星啊，有 几多个 系啦，有咩大学毕业啊，有啲咩嘅资格啊，即系 GPA 有冇三啊咁样。 Exactly， 咁可能佢都睇你当中你自己参与过做过啲乜嘢嘢咁。咁所以嗱，我觉得嗱，首先而家嗰个社会方向系咁样样先啦。咁啊，答翻你头先个问题啦。如果 let's say 我个仔话真系要做电竞选手嘅话，咁我其实系首先抱一个系开放嘅态度先嘅。如果佢同我讲话理想，咁我会听嘅。点解理想？同埋你有啲咩嘅目标方向先？即系例如我举例吓，你想做电竞选手，首先你要知道电竞选手系做啲乜嘢。喺你心目中有冇个 role model 先？嗱，即系举例，嗱，唔好讲个电竞选手啊 ，daddy 咯佢。 因为嗱，我同你讲，而家我真系接触过好多嘅年轻人，佢哋想做咩咧 ？YouTuber。 KOL 好多人想做 KOL， 好多人想做 YouTuber， 对佢哋嚟讲话喂 KOL 你睇啊外国啊 Filipi 嗰啲啊哇几有钱啊。 几多人睇我打机啊。 咪啦过亿嘅 subscribers 咁样佢只係咩都唔做淨係坐喺镜头乱噏啫咁只 click rate 都爆已经够佢呢吓唔知嗰啲钱系唔知买屋买车买咩都好啦吓。咁佢话我就系想做 YouTuber。咁佢讲呢一个例子俾你听嘅话咁你就同佢研究啦喂究竟 YouTuber, 你知唔知喺嗰个 social marketing 啊即係 online 嗰个层面上面啊点样样去做呢即係个 social media 点样样去 work out 呢咁嗱如果佢係有部署咁我觉得 ok, 咁你俾时间你可以去试下喎。我真係觉得系呢一样嘢我觉得唔系嘥。倒好过咩呢嗱倒好过就系、是、你话俾我知你想做 YouTuber, 你话俾我知你想做电竞选手但实际上你只不过是想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 啲钱就会来了。 是啦咁咁就是一个问题啦。因为我觉得前者同后者是有好大分别嘅。如果你真系做过 YouTuber, 如果你做过电竞选手你就知道咩呢喺你背后付出去做嘅所有嘢呢系唔系你淨係喺嗰个画面见到短短嗰几分钟。 嗯。 即系其实我哋做尤其是 media 制作就知啦。即系有时候你可能听到一个声带讲緊嘅30秒一分钟咁样。但可能你背后已经即系燃烧咗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嘅青春、 啊、 就系制作出嚟㗎嘛。 两个钟入面我将佢截做30秒出嚟。 係啊。 嗰、那个心机真系。 係啊所以其实你听到有好多嚟嘅而家见到好多所谓咩 KOL 啊 ,YouTuber, 其实喺网上面都有分享㗎。即系好多人就话嘛究竟 YouTuber,即是一年的年薪是几多啊嘛是不是每一条片那个收入大概是几多啊他不怕即是公开告诉你知怎样计算那个 online 的收入同埋他话告诉你知在背后他用几多时间去制作一条的影片。但如果你自己本身呢是有即是做开一些的即是影片制作的话呢你睇无论喺佢哋可能做片嘅过程啊嗰、那个嘅设计啊个制作各方面嘅嘢你係知道呢係花咗唔少时间同埋心机嘅。 所以有句说话讲得好啱就係、是、你必须要十分努力先至可以睇起嚟毫不费力啊。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今晚讲开呢即係读书嘅重要性啊点解会提起呢样嘢呢亦都令我諗起啊因为就係、是、先嗰排啊咁我都即係諗住而家个仔开始就係、是、报嗰啲小学啊咁、都接触唔少嗰啲爸爸妈妈啦咁尤其妈妈呢好着紧嘅。因为呢我发现呢今时今日仲有好多妈妈嘅諗法就係咩呢我做到嘅我梗係要尽做俾佢啦。我最希望嘅就係咩呢个仔可以入一间唔错甚至乎是几好的啊最好是名小学那些跟住呢之后就有一间呢好好的中学跟住呢继而升上就是一间好好的大学咁啊跟住呢就搵一份超好啊稳定嘅工作啊收入唔错啊第时可以过住稳定啊开心嘅生活呢个就係佢哋嘅諗法嘛。咁但係我又觉得其实呢一个嘅諗法係唔係都要转变呢因为啦某程度嚟讲我哋讲緊嘅係年轻人嘅愿景嘛。佢长大之后咩叫开心咩叫快乐咩叫成功其实我哋而家我同阿 Winnie 都係过来人睇返呢 究竟嗰样嘢系唔系就 base on 你究竟攞唔攞到一个咩嘅大学资格，搵到几多钱一个月，或者做一份点样嘅工作啊嘛？翻翻转头，其实都系谂紧就系你做唔做到你想做嘅事而觉得开心啊嘛。 系，咁可能始终嗰个年代或者可能佢哋经历过就系嗰种冇钱就真系万事都系样样都行唔通嘅时候，咁可能就会希望啊，如果你可以用一个好主流嘅途径，即系可以做到一份升到好嘅大学，然后就搵到份好工，最尾咧就可以好梦想咁样住洋楼，养翻狗，又可以娶到个老婆仔，咩仔咩仔都有齐晒嘅时候咧，大家就可能会觉得呢一个就等于一个幸福嘅生活。咁但系好似我同你咁样，咁虽然叫做唔系话好出人头地啊，又或者系一年赚十几万咁样，咁但系 我出咗噶啦，已经 系嘛？ 我出咗噶啦，你未出咋？ 啊，原来我系啦。咁但系始终都系叫做做紧自己喜欢嘅事，所带嚟嗰个满足感系远比过你系咪一个月可能赚到十几廿万，可以住一个好靓间屋，系咪就代表幸福咧？呢、這个我谂每个人个定义或者佢哋想得到嘅嘢，可能真系唔同。咁可能真系有啲人可能会，我觉得我一个月赚到100万就好叻仔，就好好啦。咁但系唔系个个人都系咁噶嘛？ 系咪？不过我就咁样样谂，即系有好多时候咧，我哋就喺度谂话啊，即系生活好多规限， 系 例如话点解要搵一份好嘅工作，一定要有某方面嘅资格，你要某个学位先至可以达成咧。如果我系可以过住一个咧，唔系话一定要循规蹈矩啊，要系小学升中学，中学入大学，大学之后出嚟搵嘢做呢一条 pattern 嘅生活，我唔使沿住呢条路行嘅话咧，咁就好啦。嗱，我真系身边咧，喺读大学嘅年代咧，遇上一个朋友，正正就系咁嘅，有个咁嘅谂法嘅。 系、哦、 咁而实际上，我又想话俾大家知。当你想要过一个举例啊，唔系依住呢一条路线走嘅人生嘅生活嘅话咧，嗰条路都唔等于系平坦嘅，有时候反而系更加难行。咁讲紧难行呢样嘢咧，其实系两个层面嘅，即系当然本身就系、是、因为你冇即系吓普遍 嘅学历， 系啦，普遍世俗嘅要求啊嘛。 系 我睇唔到究竟你系一个咩 qualification 啊，你有啲咩资格，我唔知啊。咁我点样揾你帮我手做嘢咧？嗱，呢一啲就唔使讲啦。而另外一个层面系咩咧？另外一层面就系咧，对于嗰个人自己本身嚟讲，其实系迷失嘅。因为呢，即是如果你是跟住一个所谓普世价值嗰条指定路线行嘅话呢，你反而轻松喎。因为我知道我嘅晋升阶梯系点嘛，由小学升中学进入一间好嘅囉。咁当你入间好嘅话，你入大学嘅选择自然又会再多啲。咁自然呢，你又会可以跟住即係普遍人要行嗰条路行上去。咁但係当好似我头先讲啦，个 friend 佢中学完咗之后入大学读咗一年，跟住后咪佢就觉得我唔好想读大学，我觉得个 degree 都唔紧要。於是乎佢又停啦。好啦，停咗之后佢想做啲咩呢？佢一开头有 idea 嘅。佢一开头呢諗住呢就係、是、自己即係做一啲呢生意，係网上面做买卖嘅。嗰、oh. 时候呢互联网係开始发达嘅。咁呢佢就諗住去做呢一件事。咁原本佢喺构思个层面上面呢，佢有好多 idea。因为佢身边有我哋呢一啲即係亚洲嘅朋友啦。咁所以佢就諗住呢，不如呢就做一啲嘅online 买卖呢，就係、是、将美洲啊 America 同埋 Asia 亚洲呢接轨，即係可能有啲 product 喺美国有嘅。咁有啲 product 喺亚洲有嘅，咁佢就负责想做嗰条桥 connect 啊，咁 做代理。 又未去到代理嘅 代购啫， 系啦，代购啦，近啦，代购嘅层面， 我知啦。 咁咧就即系去做一啲嘅买卖。咁但系当佢一开始，哇，有好多嘅 idea， 有好多谂头咧，觉得我应该要咁做啦。 系。 咁但系做咗大概半年到啫，就发现有好多嘢都同自己想象嘅咧几唔同，个落差都大嘅。 系。 咁因为学就退咗啦。咁嘅问题就係而家佢就即係做緊嗰件事同自己原本期望嘅有唔同，即係有一个落差喺度啦。咁继唔继续呢？但唔继续嘅话，咁就大件事啦。我做啲咩呢？因为佢冇方向啊。 係。 但你问佢系咪想返返去读书呢？佢又唔系。咁於是乎呢，佢就有迷失嘅时候啦。咁相比起如果你话本身我即係循规蹈矩呀，即係我就系过住升学嗰一个嘅路线走嘅话，的确可能相比起有时候你好憧憬话啊嗰啲人好啦，佢知道自己想要去争取啲乜嘢嘢㗎喎。咁好羡慕啊咁。但我真系觉得唔系个个人都合适嘅。 哦， 我想知道你朋友最尾而家嘅近况系点样啊？ 佢啊，佢之后其实佢都翻去 part time 读翻，但系佢就唔系攞个 degree 咯，即系佢攞翻一啲即系类似系文凭啊嗰类嘅资格。咁跟住咧，佢就系好似做紧物理治疗。 哦， 咁但佢唔系一个 degree 学位嚟嘅，佢系有某方面嘅物理治疗嘅资格。咁佢而家就系做紧一啲可能即系服务佢自己嗰个社区嗰啲人喺一啲嘅即系复健中心嗰度咧，就系、是、做一啲嘅工作咯。 系，我觉得其实即系如果系以你朋友呢件事作为例子咧，我觉得如果佢当年啊真系有继续读落去嘅时候，而佢真系有呢个谂头嘅话，其实当佢大学毕业或者系佢读多几年喺相关嘅一啲，例如佢想做网购嘅话，可能点样去搭一个网站出嚟啊？点、样去做一个营销啊？其实呢一啲可能喺大学又或者喺其他认识呢一啲方面嘅朋友身上系学到，而呢一啲又或者可能喺大学嘅时候系真系可以识到或者系得到呢一啲知识，咁佢可能喺真系要做呢、一个。即系例如代购天王咁样，其实未必系做唔到噶，咁可能只系佢嗰下系真系好想要，即系真心去冲动去做好呢一件事，而反而中间可能系有啲迷失啊，又或者你头先所讲同人比较嘅时候，又发现诶、原来自己系嗰种唔上唔落啊。半桶水嘅状态嘅时候，好似咩都做唔嚟，力不从心咁样。同埋都好似刚才你嗰个朋友啦，佢原本就係諗住做代购呢个生意，但结果佢反而真真正正可能想做嘅行业就係复康一个治疗嘅工作。而呢一样嘢可能如果佢真係读完嗰几年大学入面所諗清諗楚啦，或者佢揀到一个自己鍾意嘅学科，所得到嘅嘢可能会更加令佢明确到知道自己往后嘅道路系点样。而呢一样嘢可能未必真系，例如读书咁样，你可能实际上工作未必真系用到，咁但系入面所学到嘅嘢，你如果冇经过咗嘅话，喺之后嘅话，可能真系要行好多嘅冤枉路啊，又或者系真系要经过好多唔同嘅磨练咧，先至会得到你最后想要嘅嘢啊！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好，咁啊嚟到呢一个人生两难题嘅 环节 啦， 系。 哎呀，每一次嚟到呢个环节就有啲头痛㗎啦。 係咪因为 啊，即係人生嘅两难题，有时候唔止两难啦， Winnie 算係宽待我㗎啦。 係啊，最近已经好少咗好多死人冧楼嘅一啲选择题啊。咁今次呢一个呢，我哋学似叮当咁样坐时光机。係啦，假设如果有两部时光机，一部就是去200年前、如果计紧嘅话应该是相当于中国嘅清朝啦，假设呢时候啦。 即係留边喎要。 係啦，第二部时光机呢就是你可以去200年后嘅，即係2218年。 嗯。 係啦，两部时光机你会想揀边一部呢？ 我会想揀去未来多啲。 啊，哎呀，估中咗啊。 你估中咗我想去未来话。 你试系嗰啲唔啊做嘢唔会回头望嘅朋友。 我又觉得唔系喎，因为点解呢，我先讲下。因为首先对于200年前啊，大概尤其是你讲咗系清朝啊嘛。 係啦。 咁大概嘅感觉啦，虽然我唔系生于当代，我唔知当代嘅人真系点样生活啦，但你想象200年前即系好多嘢都比而家系落后啊。 係。 咁有好多嘅生活呢，我相信以我而家即系我有嘅生活嘅习惯种种呢，我系绝对冇可能适应。200年前点咧？大家如果有睇《寻秦记》都知噶啦。 项少龙究竟要用几耐时间先可以适应到咧？ 唔系啦，仲要讲项少龙本身系叻噶，大佬啊，佢又唔知咩 G4 特工 又成咁样样。咁喂，大佬，我真系自问我冇呢一方面嘅适应能力啊，或者啊，咁尤其是即系当你讲紧200年前去个厕所都唔方便，咁我真系谂，哇，唔知点算好。 貌似系用草纸，又唔可以用柔软嘅纸巾添啊。 系啦，嗱，咁但系你谂下，200年之后啊嘅未 未来系点样，我就自己充满咗好多嘅即系好奇 疑问，究竟到时地球仲喺咪度，仲有冇人喺地球上住呢？ 咪咁当然，我前设就地球仲应该喺度先啦。如果200年之后，即系个地球嘅环境可能被破坏到唔知点样嘅话咧，咁即系人去到都怕嘅话，咁我就梗系唔想去啦。但系我前设我就系觉得，对于未来啊，即系今时今日我哋好多嘅科技咧，都会有一个嘅趋势系谂大概唔知50年啊、100年啊、200年之后咧，我哋嘅社会、我哋嘅世界会变成点嘅？我有机会嘅话，我真系好想200年之后睇下个世界如唔如我哋今日所想嘅。向住嗰方面發展呢，嗱，如果真係好似大家諗啦，喂，對於環境啊會有咩嘅影響啊，我有機會返返嚟㗎嘛，咁我可能真係可以作為一個嘅即係 messenger 啊，即係可能將一啲嘅信息啊帶返嚟，可能同而家當世嘅人分享，我覺得即係呢個係一個使命嚟㗎喎。係 咪，我覺得到時當你分享曬呢啲嘢嘅時候，超算啦，我還掂，都200年後我都人都唔喺度啦，我啲子子孫孫都唔喺度，好多時都會講呢啲风凉说话，就唔会做呢啲所谓嘅环保啊，或者救地球嗰啲工作。 呢一啲好自私，虽然我身边有啲朋友系咁样谂，即系又唔系我个代受咁样样，使乜理咁多咧？咁但系我觉得都唔应该系咁样样嘅。咁但系嗱，即系俾你嘅话，你系咪似乎都系拣200年后咧？ 咁又未必，可能真系会拣200年前。 哇，点解啊？ 嗱，咁点解咧？因为我当初 set 呢个题目嘅时候咧，咁我就睇一个网上嘅一个讨论平台一个文章，那个题目其实几搞笑，就系、是、假设如果你月储5000蚊，即系如果你由魏晋南北朝开始打工，一路储钱嘅话，咁会唔会去到现代啊，可以买到香港嘅一个嗰啲叫做豪宅嘅顶层咁样？咁佢就系假设真系好似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嘅杜面尊师咁样样，咁就系假设你喺好耐好耐以前，你已经喺度你已经识得啲古玩啊，鉴定呢啲古剑啊、宝石啊，或者一啲古钱等等咧，咁你当累积呢啲知识翻到嚟现代啦， 即系累积嗰啲知识嘅咋？ 系啦，咁你 唔可以将嗰啲收藏即系带翻嚟， 系即系例如埋喺北角嘅某一个地底，然后再去到200年之后再掘翻出嚟咁样。 系啊，啲文物咁样，因为好值钱噶嘛，谂住系 呢个都系个方法。咁同埋，当你呢个知识你嚟到香港，即系嚟到200年之后嘅今日啦，咁你都可以透过呢啲方法，你可以收藏一啲嗰啲古玩啊、宝剑啊，咁你起码攞个知识，要累积财富咧，真系。 喂，但我想话， 都冇咁易啊！ 你有冇搞错啊？来自星星的你啊，都教授咧吓，佢之所以咁有钱，唔系因为知识， 就是、因为佢由旧开始就累积财富到而家咯。 唔系就因为其实佢搞房地产，其实你说到底系因为佢好耐好耐之前就已经知道啊，即系由古代开始啊，买屋啊，买地啊，跟住储埋嗰啲财产，咁样样累积而成噶嘛。咁所以喂呢一、這个嗱，即系头先你分翻开先。 系 如果你讲嘅就话我翻去过去，我纯粹系即系认识清朝啊， 或者笠一两件清朝古玩翻。 系啊， 现代 咁就可能得，咁都可能令到你又发个小 错。系啦，可能疑惑，如果大哥拎呢个铜像翻嚟，问 题你系攞一两件古玩咧，你翻嚟香港都好难生活。我想话系可能唔够啊，其实 都唔系噶，清朝嗰啲古玩，你谂下颐和园嗰阵大火嘅时候嗰啲。八国联军啲士兵拎咗几多中国嗰啲古玩宝剑啊，嗰啲过晒去外国嗰啲大英博物馆，因为好贵噶。 前提系咩？前提你都要有门路出得走先得噶嘛？呢一啲嘢系嘛？ 系嘛？即系点样趁火烛之前可以拎走佢？ 即系假设啊，你当你真系 同埋 点样 可以入到个皇宫先啊？ 唔系啦，200年前你即系翻嚟咁先算啦。你听日你就捧住嗰个吓，唔知咩颐和园攞翻嚟嘅古玩啦，九头像咁样攞去，唔知边一个，我唔知系当铺啊，定系一啲古玩收藏家嗰啲铺头啊？即系我见你呢一身装扮，你捧住嗰个同我讲话呢一嚿嘢嚟自清朝嘅，你估嗰个老板点样样同你讲？哦，系啊，嚟自清朝啊，话300蚊啦咁样样，系真系咁样去同你买嘅、哦， 唔会啊嘛？ 你唔系谂住话咁啊？即刻嗱，临写张 check 俾你啊！呢度3000万，肯定唔会咁样样啦。 即刻 call 警察咯！喂，有人可以私藏嗰啲古董嗰啲嘅， 系咯 文物啦，真系。 甚至乎又话你俾人盗运国宝啊？ 系、 哦，你估你真系可以？喺呢个现代可以打横嚟行， 因为细事都俾你看透添。 所以我会谂，即系嗱，其实你单凭咧喺即系古代带嗰啲知识翻嚟咧，可能只系痛苦嘅啫。不如都系展望未来，系咪好啲？ 将嗰啲回忆留喺未来或者过去好啦，真系 好啲咁样样系。 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